相信我能是你的，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。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，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，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， 仿佛能看见命运两串脚印的走廊。 路上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 岁月的损耗对象不仅是容颜，还有激情。如何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依旧相看两不厌？如何在桑田变幻之后，纵然面对白发和皱纹，对彼此的兴趣是关键。无聊乏味的伴侣，毫无疑问将不可挽回地把生活推向庸俗和索然。 可以，就算走得爱